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56章，思念。虽然还是初夏，但蝉鸣声已经席卷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全球变暖的缘故，今年的夏季特别的热，还只是六月，温度已经飙升上了35度，不开空调几乎没办法过下去。周春热得浑身冒汗，站在宿舍的空调之下吹了半天才缓过劲儿来，他把自己的衣服往上掀了掀。 哎呦天哪，今天为什么会这么热呀？ 赵熙坐在桌子前，在纸上画了两笔，淡淡的： 心静自然凉。 对于一个大热天还穿长袖的人，周春简直是无话可说。 你别折腾了，待会儿毕业典礼反正也是要套学士服的，现在凉快了，待会儿还是得热。你不如先考虑一下待会儿怎么给自己降温吧。 哎呀，为什么要在室外开毕业典礼啊？ 他们学校今年不知道搞什么忆苦思甜，之前在大会堂开的毕业典礼突然搬到了操场上，不仅要一起大吼毕业誓师，还得一起绕着操场跑一圈。36度的天呀，站在外面这热汗直流，更何况是跑一圈了。周春甚至想临阵脱逃，不过被赵熙给劝住。 哎，一辈子可就这一次。 周春泪目呀。 你房子找好了吗？ 找好了，就在工作单位附近，你呢？ 赵熙放下手中的活，把笔往床上扔去。 找好了，你呢？ 找好了。床上躺着的袁子峰也说了同样的一句话。嗨，就算没找好又能怎么着啊，去了再找呗。袁子峰和他俩不一样，他们俩毕了业直接参加工作，袁子峰是打算出国读研的。这几年袁老爷子身体越来越不好了，袁子峰即便是读了现在这专业，对于以后袁家的发展也没有太大的作用。他和以前不一样了，这次是主动提出要去国外修金融管理的，提出来的时候把老爷子吓了一跳。老爷子摸着他额头询问了半天，最后才悠悠叹了口气： 哎，长大了。 可不是长大了，都22岁的人了，再不长大还来不及了。现在出去读个3年再回来，还有大把时间陪着老爷子，就怕以后…… 想到这儿，袁子峰没敢再继续想下去，他关了手机坐起身来。 哎，弄好了没有啊？弄好了就出发。 周春飞快地把学士服套上。 走吧，去享受太阳的火啦。 袁子峰把自己手机放在兜里，又从枕头底下掏出另一个手机。这个手机有点旧了，一看就是老款似的，但他一直都带在身边，就连上厕所都不落下。周春和赵熙都没问过这手机是谁的，毕竟用脚趾头都能猜出来。袁子峰也抹了一把额头的汗，一边往外走，一边在手机备忘录里打字。6月27日，今天是毕业典礼。非常简单的几个字，打完他就锁了屏了。毕业典礼惹起了一群人的怨声载道，最后在火辣的太阳之下，校长被迫取消了跑一圈的想法，换成了所有人在原地大喊三声，我们毕业啦！简直是蠢到极点。袁子峰没动，在众人高呼着我们毕业了的时候，他扯了扯嘴角，轻笑了两声。 他 太蠢了。关键是这么蠢，我居然还照做了。 估计是你人生中蠢字的最后一笔，好好的画一下也行。 那你怎么不做啊？ 袁子峰扬了扬手，在校长宣布解散的瞬间扭头就走。寝室已经被搬空了，他径直往校门口走过去，周春在后面跳了跳。 哎，袁哥，别忘了咱们寝室的聚餐啊。 哎，知道了。袁子峰懒洋洋地应道。去国外的事情，袁子峰是从半年以前开始筹备的，现在是万事俱备，只等着八月份过去了。地点就在 F 国，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。袁子峰回家的时候，袁老爷子正在客厅做广播体操。嘿，小老头一大把年龄了，这身体倒是还挺灵活的，左右摆下屁股，那动作也还像那么回事。见他走进来，看了他一眼。 毕业了。 嗯，毕业了。 毕业了就好。 袁老爷子停下手里的动作，拿起拐杖在地上敲了敲。 别说，这时间还真过得挺快的。四年前，我还担心你考不考得上大学呢，这转眼都要去国外读研了。我也算对得起你父母了。哎，以后去了九泉之下，也有颜面见他们了。 你又瞎说什么呢？袁子峰瞪他一眼，眼神威胁。 生死乃人生常态，你得学会去接受离别。 袁子峰没搭腔。说实在的，都已经过去三年多了，袁子峰依然是没能学会接受离别。在他看来，有人走了，那就是走了。可有的人走了，却一辈子都会住在你心里，都会在你心里烙上一块疤，这疤痕永远都消不了，永远都停留在那儿。而李琴书就是他心间的那块疤。他很少提及，他身边的人也很少提。可如此一来，他对李琴书的思念反而更加的肆意滋长，甚至在他的心间开出了一朵娇艳的玫瑰。他知道李琴书不喜欢玫瑰，可他想不到能用什么更加热烈的事物来形容对李琴书的回忆。李琴书应该更像是百合吧。 哎，你小子又在发什么呆？ 袁老爷子用拐杖轻轻敲了敲他小腿。 别以为毕业了自己就能放松了，中间不还有一个月时间吗？给我滚去公司实习去。 您老就这么见不得我闲着啊？ 哼，闲着有什么好？闲着还爱东想西想，倒不如给自己找点事情做。 袁子峰这点倒是很赞同。这倒也是。 行了，上去吧，让你玩个一周，下个星期就给我去上班。 知道了。袁子峰应了一句，懒懒散散地往楼上走去。其实袁老爷子说的也没什么错，这三年多的时间，他正是用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，才让自己不那么想李琴书。但在别人眼里，他过得足够精彩，斩获各种数学英语大奖，多次获得国家奖学金。可这些荣誉对他来说，只是暂时不去想李琴书的借口而已。李琴书这个人就像是成了一剂毒药，随时随地都渗入骨血，让他无处遁形。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，下集更精彩哦。